长期致力于卫生经济等方面理论和实践研究，从事国家级课题研究两项，省部级课题研究四项，主导并参与建设了北京市卫生经济指标平台、北京市财务管理信息平台、北京市医院物流信息系统等多项财经信息化建设项目。夏锦泉，北京东软望海科技有限公司产品与数据研究院智慧财务产品经理，负责智慧财务产品线的规划设计、研发推进与发布推广，长期致力于财务信息化领域的咨询研发与管理工作，曾担任过众多大型项目的业务咨询、架构设计、技术攻关及项目管理工作，是大型财务业务系统方向的资深专家，对医院管理会计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 通过录音呢，我们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第一个问题先想问问小麦，其实小麦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肯定孩子会有生病的时候，这个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的儿童医院，我们大家都首儿所，会带孩子去那儿看病吗？ 哦，是这样的，我对这个首儿所真的是很有印象。那像小朋友那个刚出生的时候有这个湿疹嘛，然后这个首儿所这边有这个 肤乐霜， 对，这是属于这个网红级的这个护肤的产品，治小朋友的湿疹特别的管用。我记得当时我先生去排过他人生中最长的两次队，就是为了买这个肤乐霜，说一次排了3个小时，然后另一次排了4个小时。我还自己在过去采访的时候也曾经去过首儿所，印象中大概是深夜2点多钟的时候，就凌晨2点多钟去了那里，依然是人山人海，不管是咱们的大堂里还是在院子里，都是这种那个孩子家长啊抱着孩子，然后有等待的，有排队的，有缴费的，然后凌晨两点的北京依然很热闹的样子。 刚才呢我们小麦谈了一下自己对于首儿所的一个主观的印象，像他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家长可能会去首儿所开一些药，这个开药的过程首儿所其实有这种便民的措施，比如说你第二次再去开，比如说像肤乐霜这样的这种不是特别严格的，我们说这种就是处方药的话，其实拿着首次的就诊记录就可以直接去药房然后开这个药了。 对， 这个其实省了大家我们说挂号排队就诊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但是买药的过程咱是不能省的， 对对， 即便这个交费的过程咱还是不能省。 对，你这个掏钱的过程是不能省的。 对，所以说排了这个4个小时、5个小时，很有可能就是排在我们说取药和交钱的这两个过程当中了。 对对，不过那也得是4-5年前的事情了。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改观哈？先想问问这个孙主任，首儿所现在对于比如说像肤乐霜这样的这个产品，是不是特别受到我们说家长朋友的欢迎啊？ 其实从我们这个财务角度啊，就应该能看出来，因为我们大概一年的肤乐霜量啊，如果单纯的销售肤乐霜，还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叫网红产品吧，应该是我们的钙二或者钙三， 钙二号， 对吧？这个 应该 是，对吧？因为是作为家长的父亲母亲啊，都比较了解。那这个其实，在我们一年的销售收入啊，大概是在8000万到1亿，所以每年这个量也很大的。其实这块，那么所以也就谈到您刚才说了，这个开这个药，因为很红啊，现在，所以说大家就好多时候是在去买这个药的。有些时候，您当然也提到了，可能说我可能排一个队，包括这个拿到药可能4到5小时。那这个本身有确实因为人流量的一个问题， 人多的原因， 对，人多的问题。另外一个，其实通过我们现在甭管是从财务上的优化的流程，包括通过我们技术手段，其实也是在极力想缩短大家一个就诊的一个流程，包括这个时间的减少，那么增加一个大家一个就诊的一个体验程度的满意度。那其实从2016年左右的时候，大家应该能感受到，我们是作为北京市医管局系统第一家试点，那么在我们家也是跟通过医管局整个推广我们的京医通自助机，那么陆陆续续后面可能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很多挂号已经习惯了，那么是通京医通那么 APP 进行一个预约，包括现在可以陆陆续续去支持我们的缴费，都是在这个减少大家一个等待环节，所以这一方面。另外一个，在我们这个儿研所啊，在信息化上我们也走得比较前沿，那么可能各位也感觉到了，原来我们开出单子来，那么通过单子去打到递到窗口才能拿药，那么现在我们只要是扫社保卡，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药品了。 所以说通过孙主任的这个介绍，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其实医院也已经发现了排队缴费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会浪费患者很多的时间，所以说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帮大伙来节省这个时间。这些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新时代下医院财务管理制度的一个转变呢？ 是一个缩影。那么比如说各位可能应该能了解到，或者大家也是能想象到啊，我们10年前大家可能都会去这个银行去排队缴费处理一些业务，那么到现在可能大家应该直观的感到我们很少 手机银行 很少去银行了，那么这已经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缩影。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大家一说啊，这个医院 可能感觉不太一样。那么习惯上大家认为的医院都比较封闭啊，或者传统一些。那么尤其涉及到医院的财务也好，医院的信息化也好，更感觉我们是封闭或者传统一些。那其实这种方面呢，只是说白我们这种行业。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什么，这个奋起直追。但是甭管落后几年，未来这个趋势一定是定的。那么包括现在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缴费一大部分、绝大部分缴费都是通过手机端可以解决的了。所以像这个方面，我们感觉到，就刚才说，我们经济运行管理在其中一部分，我们可能是通过这个时间成本的一个压缩，来变成我们这个真正的一个经济效益的一个增长。 其实我们缴费方式只是我们说现代化财务管理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就像刚才孙主任刚我们提到的，大家伙现在可能使用手机，使用这种移动支付越来越多了。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出去至少停车费咱们得用现金交，但是现在基本上每一个停车场都可以扫码支付这停车费了。其实这些都是现代化的财务管理方式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变化。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和大伙准备了一个有奖互动的问答题目。今天呢，我们也会送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一个精美的书包，那是一个双肩背的书包。那如果你想获得我们的奖品，抓紧时间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的问题啊，其实很简单，就想问问大家伙，现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也就是首儿所，患者最喜欢用的缴费方式是哪个呢？我们给大伙三个选项吧。 A 选项是现金缴费， B 选项是银行卡缴费， C 选项就是我们的移动支付，可能包括了支付宝啊、微信啊这些移动支付，让大家选一个现在儿研所占比例最多的这种缴费方式到底是哪一个。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让孙主任帮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大家伙也可以猜一猜，现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大家伙最多使用的缴费方式到底是哪一种？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编辑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来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通过微信公众账号为大伙来公布本期节目的获奖听众，您可以点击公众账号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好的，那么继续让我们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伙来说一说新时代下医院财务管理的转型和升级。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医院收费环节，可能只是我们说医院财务管理系统的一环。那除了收费环节之外，医院的财务管理系统还涉及到了哪些方面呢？下面也问问孙主任吧。 就其实财务其实是人的一生啊，都在跟财务打交道。比如说我们的理财，我们很关注，比如说我们的钱怎么去钱生钱，包括我们可能是有些偏好存款也好，包括我们说理财，包括我们炒股基金，那这方面其实都是我们的收入的一个获得。那么刚才其实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收费啊，就相当于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收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占比一个比较重的一个收入来源。那这是只是我们前端，那么前端当然很重。那比如说以我们儿研所举例吧，那么我们大概一年的这个流水量啊，大概是在15亿左右。那我也知道北京市的有些比较龙头一些医院，大概是一年就是58亿，或者到60亿。因为我这可能概念数字啊，是可能停留在这个去年左右这么数字，可能越来越庞大这些数字。那么这个方面是我们的收入的来源。那么另一方面跟收入对接的就是我们这些钱来了，那么花在哪方面？那么可能跟您比较了解的一方面，哎，我说我们去有买药，那我们就有要进药的一些成本。那么可能大家来说，哎，我们做个手术，我们做个检查，比如你去看牙呀、看眼呀，它有些这个耗材，我们一些耗材这些时候，那么这个药和耗材是占到我们收入的50%， 要花出去的。 对啊，都要花出去。因为可能您两位也听说过啊，我们这个随着2017年4月8号我们的医院医疗改革。我们身上的药是没有加成的， 药品零差价， 零差价了，对吗？所以您可能也听说过，就我们进多少就要卖多少钱。那么现在可能下一步马上也要改，那么今年年底或者应该是明年3月份左右，我打到消息，可能我们的下一步也要改革。那么这个改革带来的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卫生材料也是要取消加成了。那么可能您也想问，那这个耗材的加成大概是在多少呢？那么从财务角度也比较专业啊，我们是500块钱以下，我们是可以加成10%。500块钱以上，我们是统称为高值耗材。那么这种方面，我们可能加5%，那这个利润率大家您也能推出来。有些我们学财务的，那这种方面，整个这个是占50%。那么另外一方面，比如像我们儿童医院啊，那这个方面还有花在哪方面呢？其实我觉得两位主持人，包括这个嘉宾，我们都应该能猜到，其实很大一部分是人的成本。 对。 那么这种盘算，不同医院它的占比不太相同，包括它的体量也不太相同。 医生啊，护士啊， 对。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儿科医院的人力成本可能占到40%左右，35到40%。你可能觉得哎呦体量非常大，那不是这样的。因为有些时候其实在医院啊运行的好坏 人力成本反倒更重要。那么就算咱买药进来了，没人去买，对吧？我们耗材进来了，没人去买，那这时候人的成本更重要一些。那么而且现在我说实在的，有些时候儿科的医生资源你也听说过，非常紧俏。那么假设啊，我给这个医生那么一定的薪水，那出去他一定是翻倍或者翻三倍的，让私立那个白走。 尤其是好多的私立医院在抢这个儿童医 生 的人才。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其实您刚刚一开始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也谈到了，你说比如说大晚上的，有些时候我也是发现一个现象了，有些时候其实往往是咱这个北京家长特别爱是晚上去看急诊。 对， 为什么？其实相对来说人还是要少一些。那这方面可能另外一说嘛，就是医生啊，其实我们医院最大一个资源。那这一方面，那么后面一方还有一些就是财务术语的，我就不再说了。那么我们的日常的，比如水费、电费啊、物业费啊等等系列，可能都得有所了解。其实这个医院啊，除去医院和我们正常一个企业，包括正常您也是广播大厦对吧？和正常一个行政事业单位是很相似的，只不过它因为正有一些医生的资源。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其实有些时候财务说话就比较专业了，就说我们的这个财政补偿力度不足，那么可能会导致一些我们还有运营的这种成本也好，或者对压力也好。那么所以来说，所以刚刚您提到呢，这些方方面面，那么通过信息化技术是不是都有可能优化？我觉得都有可能优化。比如说您刚刚提到是外部收入，我们通过一些比如说自助机的手段、APP 式的手段，我们进行时间上缩短，那么双重的，有的时候您可能看到啊，是患者的一个成本，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的话，算账来说的话 也是成本，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窗口人减少呢？ 对， 它也是一个成本。 嗯， 我们其实把这个成本以后去投到信息化投入里面也可以做到。那么另外在里面以后有时候就知道我们内部算账的一些流程了。比如最简单的，我估计您两位应该也能感受到，在自己和单位我们报销差旅费，是不是觉得也很繁杂， 很麻烦 啊！你说现在 要签字， 对吧？ 要交票，要各种各样的这种手续， 对吧？只要你不报销都好。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也去旅游出差，那这时候我们订机票习惯上当然说支付宝或者微信都有可能，是吧？飞猪什么的都有可能。但我们医院内部呢，包括咱们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呢，那这种成本是不是也叫时间成本？这个都有可能通过信息化去做进来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孙主任说的这个特别接地气。其实这些东西啊，大家伙一开始觉得可能跟自己没有太大关系，但其实每一步我们说省下来的钱、省下来的时间，都有可能让我们这些一线服务大众的，比如说这些医生、这些护士，有更多的精力放到一线的工作当中。 对对，我有更好的心情，然后更多的精力去用来服务我们的患者。而且从患者的这个角度呢，那医院节省了这种运行的成本，那他可不可以把这个钱比如花在这个改善就诊环境上、优化就诊流程上，那实际上我这个看病的效率也更高了，效果也更好了。 所以说听起来这种现代化的医院管理制度应该是一个双赢。 对， 医院节省了成本，患者节约了时间，改善了就诊体验，应该是一个双赢。到底是不是这样？ 多赢，这个医务人员也提高了待遇的， 感觉也好了哈。 对对， 那接下来就想问问这个夏经理，那现代化的这种医院财务管理制度的这种转变或者是升级，能不能真的像孙主任刚才所说的那样，达到多赢的一个局面？ 哦，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才孙主任也介绍了，比如医院里面整体的这个财务也好，它是围绕这个运营去服务的，包括我们这个门诊啊，包括我们临床，对吧？包括做手术，它面临的一系列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呢，会消耗对应的药品耗材，包括人力，它会触发一定的计费。那么财务来说，就是说面对这种现代多样化这种缴费渠道，你看像微信、支付宝等等这种渠道，包括京医通，它交进来了这个钱，包括财务它要精细化一个核算这是很重要一点，同时也要算出我们整体针对每个病种它的成本的一个归集，对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围绕这个临床来说，它既然要做这个诊疗服务，它还要消耗对应的物资耗材，它要采购所以我们前端要有强大这个物流保障包括我们采购要签合同，但是买多少呢，它可以跟我们医院里面整体这个预算可能挂钩，所以整个财务来说它是围绕我们整个临床服务是一个动态真实的业财融合的一个大的流程一个运转一个系统 我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一下，其实我们说现代的医院财务管理制度，它既包括了我们说前端收入这部分，也就是说比如说患者的缴费啊，各方面的这种财政拨款啊，这部分我们说收入的管理是归现代化的财务管理制度，同时我们的预算决算 甚至就是说我们跟政府工作报告一样，每年打算花多少钱，到了年底的时候这些钱花没花出去，都花到了哪儿，哪部分花超了，也都归在了现代化医院管理制度的这个管理范畴。 没错没错，这种数据它是通过现代化这个我们叫智慧财务，它是通过这个数据实时的进行监控，包括你到底执行了多少，它是实时的反映在我们财务这个大屏上面的啊，非常的生动跟形象，包括我们每天收的这个门急诊收入，它包括耗掉了的耗材、药品的成本的归集，它会实时进行一个计算啊，从前端到后端，它是实时联动的。 哦，咱们一端一端来说吧，像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说首尔所正在使用的现代化的这种医院的管理财务制度，也就是说每天的收入每一个科室还是能够做到，比如说这个整个医院还是可以做到每一个科室，甚至我们说每一间诊室它的这个医疗支出是多少，收入是多少，是可以一目了然，在一个系统当中就可以直接看到吗？ 没错没错，它通过前端只要触发这个计费，后端就实时进行一个联动，包括我们这个目前能做到像那个首尔所的门诊量，我们通过财务这个角度写的还是比较大的，它这个数据只要过来之后，我们一个是核对完之后要进行记账，记完账的话还要跟我们比如到底有没有到我们银行这个账户里面，对吧，包括多种渠道它也完成一个核对，这方面对我们这个系统来说提高一个很有挑战的一个运算的一个能力。 哦，现在可以达到我们说是每一个科室、每一个诊室，还是说整个医院是只有一个？ 每一个诊室， 每 一 个 诊室的收支。 哦， 每一个诊室， 每一个医生每天看了多少病人，用了多少耗材，我们说挣了多少钱，有多少收入，都是可以实时的通过这个系统一目了然的。 没错。 嗯。孙主任，这样是不是其实也有利于医院我们说整个这种预算的管理，因为现在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要把更多的我们说这种实惠让你给我们的患者，某一个医生我知道很多的这种药单我们都是要有新系统的审核，害怕这个医生多开药，原来这种 对对开害怕出现这种开大处方的情况， 对，以药养医的时代都害怕医生开特别多的药，其实没有必要这么多，所以有一个处方的审核。像刚才这个夏经理介绍的，现在医院的这种实时的审核是不是更加有利于医院对于比如说整个医生甚至整个我们说科室的这种管理呢？ 嗯，这是肯定的。那么有些方面因我们是抓自身的一个内在潜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些，就药单的审核包括我们耗材审核，其实上级政府部门都是对我们有一个很严的一个指标控制的，如果我们是超出了以后，这个第二年财政拨款是受限的，包括我们的奖金绩效考核都是受限的，所以我们也现在面临一个情况，原来啊没有一套系统，也不是没有一套系统，可能您的缴费系统就是我们的计费系统，它必须要植入到比如说这个每个医生他一个行为，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出了，他对这个行为是虽然可以这个记录，但是没有一个监控，或者没有一个所谓的我们一个预警的行为， 也就是这个行为必须完成了交费，我把这些药都买回来，医院才知道。 对的，所以现在说啊，您可能知道药处方我们是监控比较严的，但下一步我们一个就医或者叫我们一个医生的一个他的一个诊疗习惯，我们是想通过财务上或者运营上的一些数据来进行一个反应，包括建立模型，那么来进行一个辅导和预测监控的。那么另外一个也是相当于是也是为了给患者进去跟您说双赢。 通过这样我们说现代化的财务管理制度，还可以对医生的我们说医疗的质量服务的体系进行一个很好的这种监控和管理。刚才我们说到了是现代化的医院财务管理体系在医院当中的一些运用哈。这个小麦作为一个家长，听完这样的现代化财务体系，是不是觉得这以后看病真的是每一环只要涉及到我们说要花钱要交钱的都应该纳入到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电子信息的系统？因为我知道最早之前我们去医院看病，医院可能是我们本个月一个月结束了我算一个账，然后大概知道是多少钱花多了花少了哪个问题，然后我再处理，但是现在可以做到实时，甚至这个我们说流程还没有完成，医生只是开出了处方，患者还没有交钱，医院就可以发现这个处方可能是有问题，这个处方为什么开了这么多药，在你还没有交钱的时候就制止你先别交，我们先看看这个处方合不合格，合格了您再去交钱，不合格的话这医生给你改处方，我得问问这医生你怎么开的呀。 对，我刚才也是听到这个地方，哎，他还有一个在开药阶段或者是这个治疗开处方的这个阶段就有一个实时的监控，我就觉得放心多了，但同时呢我也有个问题， 到底是谁在监控，就是他做这个监控的人他专业吗？那万一我这个病就是很严重，可能就是需要比别的人开的这个药要多，可能花的费用就是要多，那怎么办呢？他给我拦住了不让我开，那不耽误我治病吗？ 嗯，所以是两方面去说啊。一方面其实我们的目的啊，不是监控医生，只不说是应该叫辅助。因为有些时候毕竟啊，我们说我们就先您拿这个耳咽所举例子，这一天啊我们大概的门诊量就相对在6000到7000之间，那高峰时候可能要突破7500以上了。那这种情况有些时候这个医生毕竟会有一些疲惫的这种状态，所以就说我们千万不要说这监控医生，因为我们是多赢的，患者也好，医院也好，医生也好，一定是都是互相，我们是往上捧上来的， 别让他开错， 对，是这种情况， 手抖的时候， 是这样。所以刚才说这特别怕这个，因为有时候肯定也有医生的朋友啊在里面，甚至来说可能有我们这个耳咽所医生都在听，所以稍微就拧巴一下。那么另外一方面想说什么呢？这个肯定是一个过程。应该来说，现在咱们可能说的比较多的，这个云大雾疑是吧？我们有些时候叫大数据。大数据时代，它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应该是大数据是我们现在信息化手段和传统的统计学方法，那么它所产生的一种化学效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原来啊说统计它没有数据来源，或数据来源它的一个收集的一个成本非常高。那现在的情况，我们有信息化技术了。那么包括这东西刚刚您也提到，其实理论上我们实施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现在为了保证运营，我们现在是这个天结， 一天结一次， 一天是这样结一次，包括我们和银行对账都要去结，那么来保证一，刚才其实我们刚来院长医院的时候，院长也问过我们，就是我今天站在医生角度啊，我们来说我今天开出去的药你收没收到钱，我们挂的号你收没收到钱，这是从医生他们去也去有一个一定的疑问，所以现在来说我们耳咽所现在是目前是可以做按天去这么进行一个结算和整理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啊，也想稍微引申一下，因为现在还是传统的感觉上怎么叫传统的财务官，因为为什么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思路还是停在收支，对吧？我们收上的钱才能给医生花出去，或者才能给医生发奖金。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啊，可能互联网经济已经不是这种做法了，或不是这种运作的方法了。我不知道有句话您听说没听说过啊，叫羊毛出在 猪身上 狗掏钱。所以现在有些时候啊，咱们现在不单独的去谈，因为我们这还是比较活跃的叫财务管理观念，所以这时候我们说不单单的是把这钱一定要从患者上收到，不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医院的，包括历来您，包括您也贡献您的就诊的一个记录，那么产生我们的数据，那这个数据其实我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软资产，它也可以变相的找出一些我们有时候叫投资方，我们一起去做合作，那么进而产生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的一个运营圈，那这么着情况大家都高兴，那么医生他只关注医生他本身的行为， 对，我有没有把这个病看好， 对，患者只是说白我来就贴你的就诊来了，就诊环境来了，那我们来说财务我们就作为两个端的一个保障方，我们去做中间的一个游走，那么做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做到多方的共赢， 所以说现在我们说新形势新时代下的医院财务管理系统，其实和我们每一个就诊的患者关系还是挺密切的，虽然我们听起来猛一下觉得这医院管钱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把我自己口袋里的钱管好就行了，其实和我们就诊方方面面的体验，甚至和我们就诊的这个花费都有可能是密切相关的。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我们的三位嘉宾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新时代下医院财务管理系统的转型和升级，因为可能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说了有这么多的合作方，那比如说保险公司的这种报销能不能够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歌唱北京，爱北京，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左右，天气寒冷，外出提醒您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气温有所回升，能见度良好，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儿科研究所及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信息中心的孙磊主任，还有北京东软望海科技有限公司智慧财务产品经理夏景泉夏经理，还有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自小麦小麦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新时代下医院财务管理转型与升级。在咱们的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伙说了一下现在新时代下的医院财务管理可能会带来哪些变化。 对，其实跟我们也很有关系， 密切相关。一开始我总觉得好像这个话题是不是离我们的听众朋友、离我们的患者朋友有点远呀？聊完上半段我才发现，其实和我们每一次的就诊行为都是密切相关的，和我们花多少钱相关，和我们的医疗质量相关，和我们在医院的这种我们说感受也密切相关。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和三位嘉宾说一说现在这种医院的现代化财务管理制度可能会面临着什么样的这种挑战。比如说我们上半段提到的多种缴费方式的出现，会不会让医院在算钱收钱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问题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和大伙来探讨。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听众朋友准备了两个非常精美的双肩包，那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的话，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来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想问问大家伙，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患者现在在我们的医院就诊最喜欢使用最多的缴费方式到底是哪一种呢？ A 选项是现金， B 选项是银行卡缴费， C 选项就是我们的移动支付，也就是包括了微信啊、支付宝各种移动支付方式，哪种是现在大家伙使用比例最高的？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送出一个双肩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左下方获奖查询按钮，您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点击查看我们本期节目的获奖听众。 医院的财务管理直接影响医院整体经营状况，如何实行精细化、智能化的管理策略，确保医院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推进医院发展转型？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向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健康投资家邀请北京首尔所信息中心主任孙磊、北京东软望海科技有限公司智慧财务产品经理夏景泉一起跟您聊一聊现代医院财务管理的转型与升级。孙磊，首都儿科研究所及附属儿童医院信息中心主任，高级会计师，软件工程硕士，国家卫健委经济管理后备领军人才，曾任所院财务处长，北京市卫计委核算中心综合科科长，现任北京市卫生经济学会理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组织研究中心医院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公立医院经济管理绩效考评专家组专家，长期致力于卫生经济等方面理论和实践研究，从事国家级课题研究两项，省部级课题研究四项，主导并参与建设了北京市卫生经济指标平台、北京市财务管理信息平台、北京市医院物流信息系统等多项财经信息化建设项目。夏景泉，北京东软望海科技有限公司产品与数据研究院智慧财务产品经理，负责智慧财务产品线的规划设计、研发推进与发布推广，长期致力于财务信息化领域的咨询、研发与管理工作，曾担任过众多大型项目的业务咨询、架构设计、技术攻关及项目管理工作，是大型财务业务系统方向的资深专家，对医院管理会计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 好的，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先想问一问这个夏经理，像我们在节目上半段提到了有多种方式，这种缴费方式的出现，也就是说医院收入来源变得多样化了，我们怎么能通过这种现代化的医院财务管理体系、管理制度，把它达到我们说既快捷同样又很清楚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医院里面的一个缴费渠道变多了，更多是为了方便这个就诊那个方便，结算的方便，它给财务带来的挑战是蛮大。首先它渠道多，它最终还是要归到我们医院里面的 一个账 户上，对吧？那比如说像微信或者支付宝，你缴完钱之后，实际上如果说它是给银行卡打的，它是一笔大钱，对吧？所以说从它我们要把那个 HIS 的数据，就你计费那个数据，你每次交到多少钱那个明细数据要拿过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跟我们这种微信的每天的支付这个状态要做一个核对，同时跟我们银行也要做核对，同时还要跟我们财务账也做核对。所以现在医院里面它我们的一个概念就智慧财务，它通过一个统一的结算平台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盈利智联，把我们银行的系统、把微信的系统融合在一块啊，把它这个做到医院里面的数据就是应收尽收，把每一笔都算得清清楚楚。 所以说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在医院，我们说前两年的时候可能移动支付我们在生活当中应用已经很广泛了，但是很多医院其实并没有纳入到医院的缴费系统，那个时候还是刷银行卡或者是现金缴费是最广泛最多样的。那个时候大家就说为什么医院还不纳入到这个我们说移动支付啊， 对对， 这个， 我刷个二维码不就可以了吗？ 对，其实就是中间存在着我们说这种现代医院财务管理体系中间的这种改造，它可能不仅仅是我们贴一个二维码，就像我们在菜市场买菜，这二维码贴了，同样都用的是我们说微信自己的系统，它内部的系统已经做得很完善了，你扫完钱转到他的微信里。但是医院不是这样，医院你扫完微信之后，不是说进到了医院的一个微信的账号里面，它可能需要各种财务的转换，最终我们说进到银行应该是银行的账户里面，这中间牵扯到很多的这种转换，所以说这个改造需要过程。但是现在我们说大多数咱们北京的医院都已经完成了这种我们说移动支付的这种缴费方式，也问问孙主任，这种移动支付缴费方式在这个首尔所什么时候推出的，大家伙的这个受欢迎程度是不是也非常高啊？ 这个站在患者角度肯定是非常欢迎的。其实站在我们财务角度，当时我们肯定是改革的阻力军。那么为什么？跟其实夏经理也刚刚提到了，我们现在讲话叫，因为可能有些时候咱们可能也能听说过，原来银行对账差一分钱我们都不能走，医院对账方面还是有困难的，因为我们现在叫五路大军来充实我们的医院的账户。那么第一个您刚才已经提到现金，第二个是银行卡，第三个其实我们刚才说还有一个是医保，因为医保也是我们提供方， 我们医保现在有实时结算的部分， 对， 还有实时结算，但它是不是实时到账？ 嗯， 还有一个您可能也是听了，就是我们刚说线上的支付手段。 嗯， 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是，比如说我们去到我们医院办卡，那么线下的存款，我们讲叫五路大军。那这五路大军对于我们财务人员来说，必须要把这个账都要厘清。 嗯， 那这个难度肯定您也可能知道，因为大家的就诊环境、就诊习惯不是特别一样。 嗯， 那这种情况当时造成我们什么？其实到现在我们误差如果每个月啊，我随便说一说，如果每个月能在10000块以下，我已经偷着乐。 嗯， 就有可能这钱到最后还是对不上的。 是的，是很有可能的。 可能比如说不同的渠道，他给你付款的这个时限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可能医保我们是比如2个月或者1个季度才结算一次，那可能保险公司给这边对账的话，那可能我们1个月结算一次。那现金的话肯定是实时到账，那这里面可能我们信息账面上显示这些钱应该过来了， 嗯， 但是具体到这个对账的时候可能钱还没有到位。 我也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当时有投诉， 嗯， 也是投诉我们，当时我还在财务处， 嗯， 也是投诉我们财务处说，哎，我退的钱，因为我今天没有就诊啊， 嗯， 我今天刚来到这边发现人很多， 嗯， 我就把钱给退了， 嗯， 退了以后，哎，这钱怎么就实时到不了啊， 嗯， 很长时间到吧，甚至来说1个月2个月，结果投诉了，那么变成可能市政府督办我们， 嗯， 这边钱我们其实也是在查。那么我把这个原因也稍微做一下解释啊。那么有些时候我其实跟我们院长提出过一个概念，现代化的这种刚刚您提到现代化的这个技术手段情况下， 嗯， 我们财务人员其实目前已经不具备对账的能力了。 嗯， 那么为什么呢？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如果在原来啊，您能想象我们去银行对账或者银行办理业务， 嗯， 我们甭管是收现金还是你刷这个银行卡， 嗯， 我们的柜台那人员是他经手了。 嗯， 对。 但现在您可能也知道，对，他看得到，摸得着。 嗯， 那现在我们是什么？一部手机对接着我们医院的信息系统。 嗯， 那直观就两个手机在交互。 嗯， 中间出现错误了，那到底怎么回事？是线路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医院还相当于也是比较保密，因为有隐私数据，我们两个手机之间还有一个叫前置机，就相当于备份的一个机器吧，它要通过中间转换一下， 嗯， 那么中间任何一个链路出现问题，那个钱可能都对不上。 嗯， 那这块再梳理再往回倒，那时间周期时间成本就是非常多的。 嗯， 那也是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和东软去做一些战略性的合作，我们是想把这种对账的周期压到1天到2天之内的。 嗯， 那么也保证比如说我们患者，哎，他最多啊3天左右他钱能收到，还有这个小故事在里面。 嗯，那接下来就得问问这个夏经理了。这个我们说患者有需求，像孙主任作为我们说院方，也就是其实你们的合作的甲方，也有自己的需求，但是对于我们说产品的这个经理来说压力其实特别大的，怎么能满足甲方，同时呢还得控制成本。因为这孙主任这边作为医院他也有成本的控制，你不能告诉我说我给你做这个系统没问题，3亿我给你升级可以实时对账，这孙主任也花不了这么多钱呢。那这个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现代化的这种医院的管理系统把成本控制住，同时呢又能达到我们说这种实时对账甚至精细化对账的这种目的呢？ 哎，是这样，就针对这个医院里面运营这个一整套这个系统里面来说，东远万爱首先做了15年吧。啊，它对我们国内主流这种像前端 HIS 数据对接，啊，因为我们有沉淀，比如这样 HIS 对接，它能做到无缝一个衔接，衔接完之后这个数据它过来，包括我们跟银行之间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接入， 嗯， 这里面其实最考验就是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集成能力，啊，还包括我们这个数据的存储算力，包括我们把这个规则理清楚了之后呢，就完了那个数据的一个整合，我们把它叫做。在医院里面我们就是叫 ODI， 叫数据运营中心，它是进到我们数据里面来，这个数据非常有用，它完成一个是收入的一个核算，另外一个就是成本的归集啊，我们都是来源于同一个统一的一个数据平台， 嗯， 所以保证它这个数据进来的时候，包括每一笔这个钱，包括有没有长款短款，它能实时做一个预警。基于这个数据中心，他们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医院里面每个病人他有收有支，对吧？ 嗯， 我们实际上通过这个数据整合，实际上完成了整个病人这个看病整个过程的一个情景的一个在线啊，每一他什么时间点收了多少钱啊，他花在哪，是买药还是耗材， 嗯， 还把这个每一笔钱给核算清楚，包括这个医保款的一个跟踪，也是跟我们医保回来这个数据也进到我们整个平台里面去，这里面总体来说还是要基于我们以前的一个积累来做沉淀，去挖掘。 也就是说，东软其实在我们说十五年前就已经介入到医院现代化的我们说财务系统的这种改造了，所以经过了十五年，我们说每一个企业的类型不同，它可能整个的财务体系是不同的，但是十五年一直是在跟医院的财务体系进行对接，所以说积累了很多医院的这种经验，能够很快速的和现代我们说多家医院的这种需求进行对接。那但是每一个医院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这种我们说细小的差别，比如说像这个儿童看病比较多的，它的这个花费的模式或者说缴费的途径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那肯定跟安贞那种做心脏手术比较多的不太一样的。 对，他们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大笔的这种，而研所这种我们说可能更多的比如说开药的小朋友比较多啊， 急诊的比较多呀。 甚至我们说还有这个其实停车费也是医院每一个医院的停车费，有的时候其实也是医院特别头疼的一个事儿，到底怎么去管理，是统一管理呢还是说外包管理呢，其实医院也在范畴，各种各样的模式可能都汇集在我们说需要现代化的财务系统帮他去整合，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挑战？ 这方面是这样，因为东软望海一直是在做医疗这块，一直非常专注。你刚才说到比如说像手艺所是做那个儿童方面的，安贞可能类似于做那个心脏的，对。那么我们成本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库，它针对每个病，它看得着这个过程，每个项目它是有一个基于这个知识库给它去做一个项目的一个分解。那么基于这个项目库呢，包括这种成本的归集，它会更加的准确，包括它跟前端的一个这个数据的整合方面，它是依赖我们整个类似于。像现在推行这个叫 DRG， 像智能编码。 我刚觉得你这个好像有点像按病种付费那个 DRG 的那个方式。 对，没错没错，是这个意思。所以针对每一个病种来说，包括建诊疗组，每个院有每个院的特色，这方面我们是做到了完全一个灵活配置的一个过程。也是基于对医疗场景一个理解。 所以说现在还有很多的医院我们说是按病种付费，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要做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很多医院现在说阑尾炎的手术不再像以前了，以前是比如说你用了多少耗材，你这个病情是什么样的，好，我给你算是一个最后的价钱，你去交费吧，交完费我来给你做手术。现在有很多我们说这种按病种付费，就是 打包价， 我都是5000块钱，有可能你花了3000，有可能他花了8000，反正我都按5000收，保证我最后的这个成本核算是能够包住我所有的这个支出的，有的人花的多，有的人花的少，但是总体来说是保证收支基本上属于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是不是也是需要我们现代的这种医院财务管理系统做大量的后面的这个数据的核算，才能够算出来这个价钱到底是多少合适？ 实际上这个按照推病种付费来说，对我们整个医院运营是压力非常大的。刚才你也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说基于每一个病人他是打包付费，如果说你经营管理的不好的话，你的成本可能会超出你整体这个拿到医保付的部分钱，可能造成亏损，对吧？所以我们医院里面这个成本核算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针对像我们这个科室成本、项目成本，再到我们通过项目叠加的病种成本啊，这个是医院里面非常重要一套核心的一套系统。所以说我们整个财务里面，你发现它以往的数据只是核算，但我们更多现在提出来是要成本的一个管控。在我们在诊疗的过程中进行一个预测，在诊疗事后有一个分析，不断的改善我们整体的这个运营的一个路径。 从核算现在已经到了管控了，也就是说之前只是最后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知道就行了。 对对对， 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前期了，到底花了多少钱，该怎么花，该怎么定价，其实都是现代医院财务系统带来的。我们说这种财务系统甚至到终端我们患者交钱的这一方面的转化哈，所有的现代财务系统，也想问一问这个夏经理，是不是都是通过大数据或者是这种云储存的方式来完成的？ 首先现在财务这个不再像以前那种简单的二维结构这种数据，它更多首先它纳入一个有个概念叫业财融合，它要把前端的业务的明细的数据它要流转到财务，完成财务一个衔接。它有两个好处，就是我们前端这个数据它能过来的时候，另外一个我们财务以往都是简单的一个制单，对吧？但现在更多是情况财务它是向管理方向进行一个转变，我们更多是管这个流程，管业务，管业务只有事后这个财务只是把数据沉淀在那，形成我们的报表啊。同时这个数据又反过来，它对我们前端这个数据来说，它会做这个分析，不断的改善我们医院整个精细化运营的一个利用。 这样咱们跟大伙儿简单说一说，如果用了这个医院现代化，就是东软的这个财务系统，到底给医院能带来哪些变化 啊？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来答吧，因为现在我们和这东软是战略合作期，也就是说您其实问的问题应该是我们这个院方答更合适一些， 甲方 啊，甲 方 的 发言权， 因为我们是有这个产品需求的， 对 吧？ 对对对 对。这个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吧。刚才其实您二位也提到这个，有一些按病种付费，其实老百姓不是特别理解。那我们简单稍微回顾一下这个按病种付费。原来我们可能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对吧？我们可能阑尾炎手术这个老百姓知道了，那在我们来说是什么？第一诊断。可能有些时候就把阑尾炎，哎，我知道作为手术。当过程中啊，假设因为有些时候孩子真正你把这个。因为我也不会特别专业啊，但是你把这个肚子开开那一瞬间，可能还有些并发症，你是不知道的。这时候， 对， 但甭管怎么着，它是落在我们的人成本上，你能看到啊。因为原来可能一台手术需要一个小时，现在如果你打开有并发症以后，可能是变成两个、三个小时了。那这时候我们的人力成本的投入无限叠加了，也就是说，可能咱这个患者啊，包括我们，更多的知道，哎，我们这个医生在手术台上站了一个小时，站了12小时，站了4个8小时，才相当把这个手术给做完，那这时候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的原来叫您也提到叫成本核算，成本核算啊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永远核算不准，因为像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去核算？正常情况就是说就一个医生啊，两个护士，几个辅助，因为不是特别专业啊，这时候就可能就核算完了。但出现这种特发情况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和这个东软旺卡设计过一个场景，因为有时候我们谈大数据也好，人工智能也好，我们利用了什么？应该是图像 AI。就调用摄像头，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说成本核算，有时候财务界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为了要核算准这个手术的成本，我们会派一个财务人员蹲在手术的室的一个角落，去记录我们这一台手术有多少人做了多长时间。那现在来看，现在就有点太 low 了，有些时候叫太落后了。所以这时候我们通过这个图像的智能识别，你只要一进手室，这个人包括他面部表情就已经被记录下来了，能看到他的状态是不是真实在工作。 还是闲待着， 很闲待吗？现在 我在手术室磨了12个小时的阳光。 对，然后这个只是过程的记录，结合前面的，比如说我们前端有一个电子病历，那么后端电子病历，比如说你真有并发症，你还要补。那这时候我们以后会未来把我们的数据库，包括我们的知识库，会做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丰富。而且还说了，这个情况下我们不会要患者的钱的。因为咱单说按病种的，那就限额给你限到那儿了。但我们这情况可以跟政府反映，我们一年做多少个疑难杂症，对吧？因为有时候越难的情况下，我们的成本投入确实越高， 越高。 但我们的人力资源又有限， 那所以可能要通过这种核算和记录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明年这个病种的这个付费的是可以提高，或者是至少是能够更 科学合理， 科学合理，对对对。 因为一开始如果没有经过这种我们说系统化的成本核算，我们说看一个病，医院为了说不亏损，好，那我一开始先定高点呗。本来我核算这个，我差不多觉得8000块钱应该可以了，但是为了不亏，我就定到10000，多交点，反正我多挣点呗。但是作为普通的患者，我不答应了，为什么你定这么贵呀？所以说一定要定出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这个价格区间，这样的话，医院 数据来说， 对，既不亏钱，因为。医院如果长久亏钱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企业是不可能运营下去的， 开不下去。 我们这个医生都走了，我们看不到这些好医生的话，其实对于医院来说也是损失，对于我们普通患者来说 也是损失。 所以说我们需要定制一个合理的 价 格区间，那这个就需要我们说现代财务系统的精准核算了。 是这样的，我把这个路径跟您一说，其实两位也都能理解。我觉得两位能理解，其实就是说广大的听众朋友也能理解，就是说我们是真不是说为了赚患者钱而虚开的一些东西。 好的，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新时代下医院财务管理转型和升级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了。那节目最后呢，让这个我们的孙主任帮我们公布一下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吧。就是如果我们的患者去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现在看病的话，最受欢迎也就是使用度最高的缴费方式到底是哪一种呢？我们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是现金， B 选项是通过银行卡来支付， C 选项就是我们现在大家伙使用度最高的这种移动支付方式。到底现在在首儿所大家伙使用度最高的是哪种方式呢？ 我来说一下， 那么在人所一定是属于 C， 移动支付。 移动支付现在不仅是我们生活当中使用的最多，其实作为大家伙固有印象当中，我们说更新换代比较慢的、比较落后的医院系统，现在也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流了。所以说由此可以看出，其实我们说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现在我们很多的地方其实都存在着我们说这种新的现代化的财务系统的这种渗入，才能够更好的去服务大家。那大家伙以后在医院看病就诊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也了解到，其实很多的这种变化，很多的这种时间的减少、成本的减少，都是和现代医院的这种财务管理系统是密切相关的。那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健康投资家为医疗健康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做好健康的投资。每个周末的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再见。 告诉我什么才是开始，告诉我什么才是结束，谁能够拥有不同的选择，是才停止寂寞的旅程，北西南东走不尽的路，一步步是我的一生。人世间的爱情无声不灭，我挣扎在黎明，生。